心智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就又到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日见到我哋成班企业培训啦，IO Psychologist 啊，就知道咧系企业大学堂，咁就有嘢学啦。即系今日咧，我哋究竟学啲咩咧？咁啊，我哋介绍咗自己，先再介绍今日嘅 topic 啊。我就系 Mills 黄仲远，咁我就系、是、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IO Psychologist。 大家好，我是赖以云 Fiona， 咁咧而家系一位嘅企业总监。嗯， 系大家好，我叫陈晴辉 ，Chris Chang， 系一个注册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系啦，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系心理测验。 系 系啦，咁应该嗱、我估下，系咪如果我讲话绝大部分人都在成长当中唔多唔少都会做过，唔好理佢劲唔劲先啦，那个心理测验。都應該做個心理測驗， 係 啊，例如以前即係阿 Fiona 會睇啲姊妹啦， 我睇 Yes， 係咩嚟啊？作為百姓諗住勁啲先俾你係啦， 姊妹， 政府好勁嘅俾你啦，即係喺啲周刊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心理測試噶嘛，你可能會做啦。咁而家喺 social media 上邊咧，你都會有啲心理測試噶嘛，雖然唔多唔少咧。我覺得每個人咧喺個成長當中咧，應該都會做過一兩次 所謂嘅心理測試。 所謂心理測試，咁究竟係嗰啲係咪算心理測試咧？我哋今日都會講下，同埋講下企業會點用啦，咁嗰只。咁啊，阿 Fiona， 你做過啲乜嘢心理測試咧？即係我唔計我哋比較所謂我哋叫普啲咁嗰啲先。 哇！咁啊，我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好興個咩固修傳咧，即係佢哋會整嗰啲咩樹屋人啊嗰啲咁嘅嘢係咪啊？即係畫幅圖咁樣樣，咁啊跟住就估下你係咩性格啊咁樣樣係嘛？即係某程度上就係比較。即係吹水少少啦咁樣樣，又或者咩？喂，你眼前有一碗飯，你會點啊？食咗佢啊？定話食一啖先啦？定話揾邊個？留俾邊個食咁樣樣？即係嗰啲好好籠統嗰啲咯。即係做完之後，永遠都大包圍嘅，係啦。即係一定係講到啲嘢咧，你覺得哇好啱喎，你中咗喎咁樣樣。係啦，咁啊，以前坊間都係呢啲咁嘅類型咯，即係得啖笑咯。 都係嘅，即係頭先 Fiona 講嗰個情況，即係佢話。佢話嗰啲得啖笑，係頭先後面嗰啲即係，唔係我哋特別指某一個人啊或者邊個情況啦、啊。同埋就屋樹人的而且確有啲人係會用得佢心嘅，但係其實喺企業上面咧就係、我諗都係冇嘅，係咪啊？即係冇用過屋樹人工 冇 機構嚟講，我相信係應該冇嘅。我完全冇聽過。 除非玩就可能有攞嚟用， 玩係會有嘅。 如果企業真係用得叫科學化咧，就真係少。 係啦，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係有一啲人係作為一個可能。一對一嘅某啲嘅用途了解佢多啲嘅，不過呢個我哋遲啲先再講啊。阿 Chris， 你有冇做過啲乜嘢嘅心理測試，知道自己係咪變態啊？ 唔知噶， 露咗底。 心理測試呢個字其實都有趣噶，我覺得特別我哋個 topic 係講企業學堂啦。 係， 其實英文好似有個 term 係咪叫 psychometrics？ 咁啊，呢個直情一講出嚟有啲嚇鬼咁， 係 咪你叫 即刻認曬 心理測試 啦？ 咩嚟㗎？渣嘢咁嗰只一講，我哋做開 psychometrics， 係啦，即刻唔同曬， 認咗幾多？ 其實係佢都有啲來頭，好似即係呢個 psychometrics 嘅一個 terms。嗯、有啲咩來頭法啦？我就聽下啲專家講。 又或者咁樣啦，你自己都係專家嚟嘅， 所以我聽下睇下大家專家點睇咯。 好謙虛， 係噶啦，唔係係都好謙咁嘅。咁就我以前咧，即係基本上我哋都係英國嗰邊嘅一個系統去讀啦。咁其中一個覺得係而大家亦都好明去聽嘅咧，就係、究竟佢嗰、那個心理測試嗰、那個。嘅成立喎，即係或者叫咩啊？點樣練成一個心理測試嘅過程？我覺得係好緊要咧，分開究竟嗰個係叫做坊間普通嘅一個唔知乜嘢嘅 test 啊，定係一個真係我哋正統嘅科學化嘅心理測試咯？例如佢係經過可能係 有一啲我哋叫 develop 嗰啲 item， 即係話大家而家做嗰啲叫做問題啦，每一條係啦，究竟每一條問題係咪都係好可靠問緊嗰樣嘢嘅咧？而嗰、那個每一個 item 究竟即係每一條 question 曬每一條問題、究竟你想問嗰樣嘢，而嗰條問題又係咪真係可以問到嗰樣嘢嘅咧？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reliability 同埋 validity 係啦。咁啊，太個 technical 就唔講啦，即係咁嗰樣。reliability 係緊要，因為validity 係包埋 個內容係啦，即係基本上係咪 measure 到嗰個裏邊嘅嘢 咁啊，類似咁樣咯。咁啊，所以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系統化嘅，跟住會有一個咁樣嘅 checking 嘅。係跟住咧，我哋話分開邊一類人咧，咁可能會需要做一個 factor analysis 咧，可能去知道究竟你會係點樣去 categorize 所嚟嗰個情況。而所謂 categorize 咧，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啊，你係邊一樣，你係邊一樣咁樣而。Psychometric 仲有分咧，即係尤其是 personality 咧，我哋有分 trait theory， 即係特質講 嘅特質。係啦，即係話你係外向同內向係一個 spectrum 嚟嘅，即係你可以係兩邊都有，睇下你個程度嘅啫。咁、有啲就 type theory， 即係話 你係邊種類型就係邊種類型。係 啦，一係你就外向，一係你就內向，就冇得中間嘅。係啦，咁其實等下你都會講下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所以你又能夠聽到呢一個嘅時候，例如我哋揀選嘅時候，你答問題嘅方法亦都會有影響啦。究竟係 assertive test 啦，即係話我一定要逼你，即係人哋普通個 term 就叫 force choice 啦，我哋叫 assertive 啦。咁即係話你係依個一定係呢個嘅，係兩個是但揀一個嘅啫。咁有一啲咧就係俾你去 rating， 你係屬於一至五有幾常你係咁樣，或者有幾多係叫做描述到係你而家嘅你嚟嘅咧。咁呢個已經好唔同，所以你可能都會睇翻。根據我哋咁樣嘅一個情況過程之下咧，就出到一個嘅心理測驗。咁嗰個咧就我哋稱之為 psychometrics 咁嘅嗰只情況。 同埋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一個專業嘅心理測試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話，哇，好長啊！即係下下都幾廿條，甚至乎百幾二百條咁樣樣。咁因為當中我哋喺嗰個develop 嗰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需要做好多，譬如test retest 啊，或者我哋會睇下你填嗰個問卷嘅時候咧，嗰、那個consistency 係咪夠高嘅？係啦，因為咧其實始終就係、我哋一般好多雜誌嗰啲心理測試就係、我問你一條問題就已經話俾你聽啊，你咩性格㗎啦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唔準確嘅。咁我哋個專業嘅心理測試咧就係、我哋講求嗰個準確性啦咁。咁所以咧就哪怕咧就係、我哋整咗嗰個心理測試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要做好多一啲嘅 research 啊，再做好多收好多啲我哋所謂嘅 norm data 啊咁樣樣，咁去 validate 呢一份嘅測試係咪準確咧？準確度有幾高咧？咁樣樣， 同埋可以標準化到佢先講到俾你聽，你係屬於係點樣嘅一個情況，根據個 law 係點樣。啊，頭先就係、不過咁啦，即係如果 for 大家 technically 嘅話，某程度上咧 ，test 越長。理論上一般嚟講咧，係應該係會好啲嘅，因為佢 reliability 一定係會高啲嘛。但係當然 reliability 係高到。即係差唔多去到一嘅咁嘅情況就係等於好似所有 item 都係 identical， 咁即係冇問過嘢咁樣，咁所以就你見到坊間如果係以咁樣計，即係嗱呢個唔一定，有時咧可能係十題、二十題都已經足夠，但係就一般性嚟到講，你可以當係咁樣睇嘅，即係如果你係唔係咁technical 或者 statistical 去睇嗰件事嘅話，咁所以你見到呢啲就係我哋當中嘅。一啲嘅 technique 點樣去睇翻個心理測試，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去應用咯？即係呢個都係好緊要嘅。 所以其實就有樣嘢幾重要嘅，因為始終我哋企業大學堂啊嘛，咁可能大家都會期待聽到一啲，咁講心理測試同其實企業培訓。嗰、那個關係係點咧？例如就係話，我哋會通常用咩類型嘅測試比較多啊？咁樣咧？ 啊，咁樣啦，你自己曾經做過嘅測試係有邊幾款咧？即係真係曾經自己做過嘅，喺可能建工啦，或者係喺公司裏邊啦，你有冇做過咁嘅嘢？ 有嗱，WebPage Big File 有做過嘅， 係 Factify 啦，因為依兩個都較為 近似嘅， 係啦。咁 Hogan 有啲同事會有用，通常用喺啲 leadership， 即係佢嘅崗位可能係 pay 緊，即係做緊一個 leading role 嗰啲咧， 有管人啦， 係啦，有管人啦。MBTI 都有學過同埋用過嘅， 咁類似幾款啦，或者係 Fiona 同埋 Muse， 你哋有冇其他？ 其實就我諗，如果譬如大家咧有接觸過啲比較大機構嗰啲嘅 recruitment 啦，咁佢哋都會幾常用嘅，因為佢哋 first screening 啊嘛，即係比較慳時間、慳水、慳力啊嘛。咁所以即係除咗譬如頭先阿 Chris 講嗰啲比較係personality 嗰種類型嘅測試之外咧，其實大家不得不知咧，就係一啲 aptitude test 咧，都係屬於我哋呢個 psychometrics 嘅一個範疇裏面嘅。即係譬如你哋咩考嗰啲政府工啊，係嘛？ 職能測試啊，即係咁。 係啦，係啦。 reasoning 嗰啲啦， 係啦，或者 係其中一 part。 係啦，或者嗰啲 MT program 啊，係啦，其實都好多呢啲咁嘅 aptitude test 咧，係啦，都係psychometric test 之一。 係啊，有啲考慮嗰啲基本能力，即係例如呢幾幅嘅圖，邊個圖係應該拼落去呢一度嘅咧？方形嗰正方體係咁樣嘅，後面嗰塊應該係點樣 的？係啦，即係類似呢啲。第一二三四第五張係點㗎？咁嗰啲咁嘅嘢咧。 即係呢啲係混合咗好多唔同嘅，又有 IQ 其他嘅嘢係擺埋落去嘅一個類似咁樣嘅 test 啦。有啲就係專係好獨立一個範疇嘅，即係 numerical 呢個就係 ability test 嘅其中一個啦。verbal 啦，考你個言語運用啦，仲有一啲咧，可能都會少啲。我以前都有做過，就係critical thinking， 係即係類似就係一個 passage， 跟住咧就可能你去睇，睇完之後咧，你就要係話啊，佢問呢一個嘅時候，其實係咪問緊呢一樣嘢咧？即係你要靠你去好小心去睇，即係例如可能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有一個人佢係喺條公路上面呢俾人俾一個交通警佢捉到佢咁跟住呢就搵到佢有幾支酒喺度而且仲飲過嘅咁樣。跟住可能佢其中一個呢可能就會問你嗰、個人其實佢係咪醉酒駕駛呢即係咁嗰隻。咁 睇下有冇足夠嘅證據。 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大機會係呀定係唔係呀定係點樣咁嗰隻。咁可能你話大機會係或甚至乎有啲話係咁其實呢個係冇。唔肯定嘛，可以係第二個人飲啦，或者點樣嘅情況？咁呢啲係會有做過嘅，係都幾得意嘅呢啲。有一個 test 我哋都做過嘅，就係關於有幾 strategic thinking。 OK， 呢個我覺得係好少嘅。其實佢個 test 係 test 緊呢個係一個南非公司做一個 test 嘅。嗰時我哋係俾一啲executive 嘅，即係佢將會上 executive 嘅時候咧，就想 check 下佢有幾 strategic 或者幾 operational。嗰、個都幾複雜嘅個 test， 我係第一次見佢 test 個結構係咁，即係類似咧，佢其中一個咧係要你睇唔同 pieces of information， 你睇上嚟好似分散嘅，完咗之後咧，佢就要你去講翻，即係究竟例如啊點樣串連個故事啦，即係喺呢啲 information 裏面跟住呢個 information 裏面你睇到有啲乜嘢 relatedness 啦，即係個關係性啦，類似咁，即係你能夠諗翻係其實少噶嘛呢隻模式。咁呢啲囉，呢啲都基本上 即其實坊間嘅呢啲咁嘅 psychometric test 其實都幾多，即係因為呢都幾賺錢嘅講真、即係如果你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好 commercial 嘅一個工具呢，係啦，咁當然啦，即係佢 develop 都要好大嘅成本，因為可能你要搵專業嘅IO psychologist 啊，你要可能要做好多嘅 test 啊，收好多 data 啊，咁樣先做到啦。但係你可以將佢商業化嘅話呢，其實就好賺錢嘅，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個 MBTI 咁，即係其實有啲數據就係話咧，即係美國咧超過 80% 嘅嗰個 Fortune 500嗰啲公司咧都有用 MBTI 嘅， 都做過。 係啊，即係你可以諗到就係嗰個嘅，即係佢投資可能好大，但係佢個回報其實都幾高咯， 就係穩定性高咯，即係基本上你用開你都其實少轉嘅，咁嗰陣 係 咯。不過就ability test 即係我哋算係當係咁樣分先咧。有時英國睇係就 ability test、personality test 呢個就係大家做咩 level A、level B。如果係英國嗰個體系咧，就會係咁樣去分嘅。ability test 就通常好似頭先 Fiona 咁講咩 MT program 啊，入職嘅時候啊，甚至乎係一啲基本啲嘅入職嘅時候，佢可能會考多啲。其實如果再 senior 啲咧，就少，即係好冇癮啦，再考翻你嗰啲 verbal。 唔係，除咗你頭先好似講個 strategic thinking 嗰啲就會啦，但係都少嘅，即係 senior 攞啲即係叫能力測試嗰啲，有陣時係侮辱緊佢哋，即係 係啊，我覺得 但係咧，即係我都有個咁嘅 experience， 即係其實早幾年嘅啫，而家好似 cancel 咗嘅。即係咧，佢有間跨國公司 啦。咁佢請人咧，即係 even C level 嗰啲咧，佢都要人哋去做 aptitude test。咁但係最慘嗰樣嘢咧，就佢 screen out 咗好多好 experience 嘅人咯。因為佢其實你雖然佢話考你嘅係嗰個你嘅 potential 或者係你嗰、那個即係一啲唔係話可以温習啊各樣啊，即係可以得到 suppose 基本能力咁樣。 係啦 ，suppose 係啲基本能力，但係其實somehow你要操一操嘅。係啦，但係對於好多啲好做咗好多年工作嘅人咧，其實佢哋即係某程度上係係會再去 pick up 翻係好難嘅。 係啊，因為我睇嗱，講真的都唔係最 update 嘅，即係但係以前的而且確做嘅時候咧，有啲 research 咧，做得最好 aptitude test 嘅或者 ability test 啊， 估下係邊啲？ 其實就係、是。 嗰啲十零廿歲， 啱啱畢業，就係十零廿歲。佢啱啱大學生或者十零廿歲，佢係做開呢啲咁樣嘅 test 嘅。佢同埋佢考試啊，同埋因為咧，你好多時咧係講 application 嘅時候，係某程度上係兩個能力嚟嘅。咁所以我其實某程度上我唔贊成太 senior 咧，係考緊呢一樣。係 咯， 好似頭先話嗰樣考你 operational 啊，定係 strategic 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咧，睇佢嘅情況咧係有少少。personality 取向 是 多過係 ability 取向嘅，所以我哋今日都可能係會集中講多啲，亦都應該大家喺企業上邊用得最多最廣泛嘅，都應該 ability test， 因為係 senior 都會做 ability test， 會做 personality test 同性格測試啊嘛。咁啊，坊間最常大家覺得係做性格測試邊幾個品牌啲嘅？ 通常都係真係 MBTI 啦 ，MBTI 咧 ，this 啦 ，this 啦 ，this 啦，係啦 ，this 啦 ，Hogan 啦， 係啦。MBTI 頭先講過啦 ，Workplace 我都有做過嘅 ，Workplace Big Five 嗰陣 ，Big Five Workplace 即係我哋係啦，其中一個最常啦。 咁有啲咧就會做一啲 Strength Finder， 我見過 Strength Finder 係揾你個強項啦， 係啦 係 啦 ，VIA 啦呢個就係 VIA apply 可能係社福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再闊啲嘅情況咧，就會多做 AI， 可能公司就會多做 Strength Finder 嘅呢個揾強項。 冇錯， 有啲公司就會做啲OPQ 啊，或者係 Occupation Inventory 啊。 OPQ 其實 係咯 ，OPQ 其實我哋應該嗰個年代， 我哋嗰個年代 應該係最興。我真係覺得， 其實而家仲興唔興咧 OPQ？ 我覺得係少咗啲，我覺得都係仍然都。如果嚴謹嘅，即係如果要高好嚴謹嘅，因為講真咧，我覺得佢 research 最多嘅，係啦。就算你而家咧 search 個咩 competency framework 咧，咁你成日都會 search 到SQL 嘅 OPQ 嗰個嘅，但係就我覺得係應用性啦、價錢啦、variety 啦，即係同埋你知道personality test 係。都係 check 緊差唔多嘅嘢，但係佢個 present 方法唔同，就自然就有佢個 market 噶嘛，係咪？咁所以就會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咯。 OPQ 個係 occupation 個 P， 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 personality 好似 係 Q 係 questionnaire 係咪？ 我記得嗰陣時 occupat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係啦。 我記得嗰陣時喺銀行就。經常要做嘅，真係人職就要做噶啦，甚至有陣時升職可能都會做下，或者 development centre 嗰啲可能都會 係 啦。 係嗰個 development centre 或者係嗰個點樣啊？即係 talent management 嗰度咧，其實都用得多嘅，因為佢涵蓋個面咧都闊嘅。 係啊， 不如我哋講下一於就係啦，我哋大家都會講下啲 application 啦。我哋講下唔講佢 apply 喺邊度先，我哋講下咧就係。究竟頭先個批 test 咧點用先至好用？ 嗯， 係啦，即係咁個情況嗱。我自己先大膽地，我自己先講先啦。this 同埋 MBTI 咧，或者我哋叫 Enneagram， 即係咁多隻。某程度上咧 ，Enneagram 類似就冇咁叫做歸類為一個 psychometric 嘅，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其實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性格分類能力，但係只不過佢個育成咧就未必咁正統咁解嘅啫。但係唔代表佢係一定係冇嗰個嘅功能啦。如果我哋講嘅話就係 this 同埋 MBTI 咧，我覺得係一種俾你學咗好快所謂 上手 my reading， 即係話咧好快地，我唔需要有一啲好嚴謹嘅過程同埋方法，而我可以透過呢一個嘅佢嘅分類形式，而做到咧啊 ，Fiona 應該係咩人嚟嘅？係Chris 應該係咩人嚟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嘅情況，因為佢就係用頭先我哋所講嘅 type theory 將人咧就分類，分咗可能係 DIS 就四類，MBTI 就十六類，係啦。咁所以就會係咁，我就會覺得係嗰個咁樣啱用咯。如果我哋真係再 drill 得深啲，嗰個人個性格究竟係點樣嘅話咧，我就差唔多係未試過。即係如果我自己用，我就未試過用呢兩類咯。 即係其實佢嘅好處咧，就係咧，其實即係好容易去係啦，好容易上手。even 咧，譬如我哋平時用 training 啦，你知 MBTI 最好就係講 communication skill 啊、team building 啊呢類咁嘅嘢啦。好快就話俾你聽，嗱，其實人好多種嘅，即係有外向同內向㗎。咁所以你唔好覺得咧唔講嘢咧就係壞人，只不過佢內向啫。咁即係咁樣好容易會講到。同埋咧嗰陣時，我記得我 professor 喺度講啦，即係 at the end 評價完之後，佢就話啦。我而家隨口噏都知道你邊個 type 啦，咁樣樣，即係你唔係 I E 噶啦，唔係 P H J 噶啦，咁樣樣，係啦，即係好好容易去估到咯，咁樣樣。係 啊，依個入門版多啲啦，嗱，Enneagram 頭先我哋講嘅話都要有啲育成啦，嚇 ，DIS 啊 ，M B T I 啊就入門嘅，再深入少少就有啲 Workplace Big Five 啦，因為 Workplace Big Five 有曬嗰啲叫 Empirical Findings 啊，咁跟住係 Facts Big Five 啦，嚇。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 Facify 嗰樣？ 都有用過嘅，係啦，都有用過。Big Five 係我近年最多嘅。 哦，係啊， 係啊，我應該而家佔咗七八成啦。係 咩原因咧？或者係會唔會某啲行業會用多 Big Five 呢樣嘢？ 嗱，我首先就係，我覺得呢個係同即係我哋自己嘅偏好係有關係嘅。我諗大家都知啦，即係九成幾係。psychologist， 我相信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應該冇一個統計，但係都應該好準。做親 research 有關 personality， 有邊個係唔係用 Big Five 嘅？ 冇錯， 係咪咁？ 即係感覺專業， 感覺專業同埋 Big Five 咧，的而且確佢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同啲好多唔同嘅其他 research， 例如我哋所講成日都講嘅 competences 咁嘅能力。例如Big Five 同埋你嗰個叫做 creativity 有啲咩關係？咁其實已經好多好多 research 係咁啊嘛。你就算唔用嗰間公司啊，即係隨手拿來咧，你都其實可以揾到一啲有證有據嘅實驗性嘅一啲嘅數據嚟到可以 support 嗰個 test 啊嘛。唔係知道應該係點樣去我哋去解釋傳譯嗰個 test。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有咁樣嘅偏好，就對於 Big Five。 但你咩公司類型會用，同埋用喺咩用途咧 ？OK， 嗱，我其實咧，公司類型咧，我覺得都呢個係廣泛嘅，都超多嘅，係唔同行業，即係冇一個好 specific。反而你話好 specific 咧，就係如果 retail 多嘅話咧，反而係用頭先嗰啲超簡單，即係我哋未必即係DIS 啊。MBTI 我哋未必完全好嚴格地算佢係嘅，即係有啲新意性啦。但係都好有佢嘅用處啦。如果係 back office 嘅話咧，我覺得係冇一個行業嘅普遍性。但係咧形式化咧就可能會有多啲嘅。即係例如Big Five 咧係可以管理層。同埋到係 professional staff， 即係如果佢都真係肯用嘅話咧，我覺得都會啱用嘅。就例如頭先講個 Hogan 咁嗰啲咧，就少用喺 professional staff， 即係佢唔係需要大人或者有啲叫 specialist 嘅人，咁佢哋都會少用嘅咁樣咯。不如咁啊，我哋一於就而家咁快，唔係曬咁一場，我哋係好多嘢講嘅。我哋不如等緊一路又講下頭先嗰啲 test 點應用啦，又講下。真係佢應用喺企業嘅時候，喺邊啲 areas、邊啲 project 係可以啱應用嘅？咁一於我哋打陣間就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講佢嘅應用方法。 好啊， 好。 一分鐘培訓者兒， 任何企業培訓要做到出色同埋有成效，大家覺得最重要嘅元素係咩啦？我認為首要兼且最重要。是清楚界定培训需要同埋得到管理层嘅认同。当中有三个关键因素係咩啦？一，課程嘅需求係来自业务需要，譬如提升销售业绩或者服务水平。二，清楚界定完成課程后参加者有啲咩唔同，譬如心态、技巧或者行为改变。三，具体界定課程成功嘅指标，包括业绩增长嘅比率、员工技巧提升、客户反应的指标等。以上三个因素是否得到管理层的认可，方便拿到足够资源，令参加者投入课程学以致用，兼且借助管理层的影响力，创造有利发挥工作表现的环境。 才令企业培训达至理想的成效。 Hello， 咁我哋就翻嚟咧第二节嘅心智科学嘅企业大学堂。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心理测验，系啦，就系、心理测验，讲紧 psychometrics 嘅。咁、我哋上半 part 嘅时候就讲咗咩为之 psychometrics， 有唔同嘅种类啊、有少少唔同嘅品牌咁样。喂，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个人经验，喺、应用喺唔同方面嗰度咧。要注意啲乜嘢啊？有啲好處啊？各樣嘢啊，或者得意地方啊，都得喎。咁啊 ，Chris 有冇？ 好啊，嗱，咁啊，分享下啦。我就通常係幫手做 recruitment，或者做 development 嘅，因為呢個 intake 就幫我哋喺企業學堂咧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有啲幫助，知道嗰啲 candidate 啊，或者嗰啲參加者佢哋個情況。咁啊，嗱，最主要就 assessment centre， 我哋會用 assessment centre 嘅，同埋 development centre。咁 assessment centre 就可能係請啲 MT， 因為佢哋有翻咁上下先會有咁大成本，因為做個 assessment centre 咧都差唔多有一個禮拜嘅陣時，尤其是喺銀行裏面。咁裏面我覺得有個 beauty 咧就 involve 到唔少人，唔少人係啲主管嘅陣時，因為佢哋都想請一啲 fit 碼咧，咁要 get 佢哋 involve。特別係 assessment centre 咧，除咗我哋頭先講嘅 aptitude test 啦、personality test 啦。咁有啲叫 in-tray 啊嘅 exercise 啊，佢哋要做 presentation 啊、group 嘅 discussion 啊，同埋有啲 simulation 即係模擬個案啊，嚇、咁佢哋就通常用 group 同埋 individual 要去表現自己。咁、我哋就會請啲主管就坐曬後面，佢哋就成為 assessor。最初咧其實有陣時候有啲抗拒嘅啲主管，即係哇花咁多時間五日，咁慢慢咧佢哋。嚟咗了解一下，係喎，原來透過一個咁結構性嘅活動咧，係睇到個 difference 同埋睇到啲 fit 碼合唔合適佢部門啦，或者佢要求特質啦，依、個第一樣嘢嘅。第二樣嘢咧，以往我哋做 training 喺企業裏面咧，同佢講你應該請邊啲人或者升邊人咧，佢可能講得好 general 噶，依、個做得耐，依、個有 potential， 但係有咩 potential？講唔到，但係去個 assessment centre 或者 development centre 嗰啲主管咧，因為我哋都有個 training 俾佢哋嘅，佢就識睇啦，睇啲 behavioural anchor 啦，睇啲好 critical 嘅一啲情況啦，咁佢開始咧有個 sense 咧點樣睇啲同事嘅表現啊，咁其實方便咗我哋做 in-house training 嘅時候咧，同佢哋 same page 或者 same language 咧。咁更加得心應手嘅，亦都咧佢見到成個過程，覺得我哋 training 咧原來都幾多 involvement 去幫緊佢咧。咁我反而覺得咧，透過依啲方法嘅應用咧，係令到大家嗰個我哋叫 collaboration 係好咗多嘅。嗱，依個我體驗。 OK 啦 ，just in case 啊，即係有啲聽眾或觀眾咧，可能佢哋未必係好知道 assessment centre。 係啦，係啦， 但其實 Chris 有解釋到。 係 其實總之咧，佢就唔係一個真係中心入到 去做啲咩。冇錯。 總之係一個一系列嘅唔同嘅 test 或者 assignment。 冇錯。 嘅練習，去令到咧透過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就可以。比較知道佢全面嘅一個表現會係點？所謂嘅全面其實就唔係咁，我哋好 technical 咧，就係根據嗰個 competency model。不過你當係好全面地知道佢有冇咧去做。 簡單嚟講就係有一壇嘢搞到你攰到七彩， 正呢個。 然之後就 揾一班人出嚟啦，咁樣。 咁邊個頂得順咧，就請你啦。咁 嗰班人做完。究竟做咩？佢完全唔知做乜嘢嘅出嚟嘅。 最慘真係做 in-tray 咧，即係其實真係唔知做乜嘅喎，咁樣樣係啦。咁但係我發覺咧，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即係 side track 少少啦。即係因為現實生活裏面咧，好多工你都係不停咁做呢個 in-tray exercise 先。即係入到去，尤其是嗰啲比較細少少嗰啲 scale 嗰啲公司咯，入到去冇人教、冇人帶、冇人剩嘅。咁你每一日都生活喺一個 in-tray 入邊咁樣樣嘅，咁樣係 sorry 啊。 係啊，咪同埋咧就我自己咧係 go through 嗰個 assessment centre， 亦都搞過。 被 go through 係啦，講真咧，我覺得咧搞五日啦咁嗰啲咧，我自己覺得啊，應該逐漸少嘅，即係因為成本實在太高，同埋就而家請人嗰個方法亦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咗。咁嗰時都會用咧，就係用喺請去篩選 senior， 即係某程度上係 for succession 嘅。咁我哋搞就係 d development centre， 其實咧就搞過一個 assessment centre， 我諗大家都實會試過噶啦。嗰、那個係 assessment centre， 但係個名就唔知叫做咧非常之鼓勵性，即係 激勵激勵中心， 激勵性你聽完之後咧，你都唔知要做乜嘅咁嗰陣啊。 咁啲人又會肯嚟喎 嚇，係即 係因為唔知做乜啊嘛。 咁跟住咧，即係其實就會咁啦。當然 development centre 咧就係真係課佢嘅成長發展嘅個能力加強嘅。 系， 咁我哋嗰時咧就係揀緊 local CEO， 邊一個係比較適合，同埋 regional， 咁我哋咧就做呢、這個叫 development centre 去做嘅，咁啊當然有唔同嘅 exercise 啊，咁都幾 similar 嚟嗰個嘅情況嘅，咁我自己做一個咧就係、是、嗰時我考做 management consultant。咁幾得意喎，係真係幾有興趣，係唔同形式嘅喎。即係其中有一個形式咧，佢就 kind of 你當佢係 intrade 咁樣，即係因為都係成日都會做，但係佢就唔係用文件性啦。咁咧，佢就係要話咧，你要退貨， 退貨 OK， 即係有人嚟退貨，退俾你，跟住咧，你要透過係不停地問問題，而了解佢個退貨嘅情況，同埋最後做一個決定， 係 退貨唔退貨。其實某程度上佢係考緊你咧。consulting 係咁問問題，要問到知道個所以然啊，佢個問題喺邊啊，點樣嘅情況，跟住就俾你去做一個叫做professional judgement。我呢件事應該點去處理同埋 diagnose 佢？我覺得係呢、這個，因為入到去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一個我哋叫 business analysis 嘅過程咧，其實係 similar， 當然係複雜好多啦，但係就係 similar 嚟緊呢一樣嘢嘅咯。咁、啊，跟住當然嗰啲咩 panel 啊，跟住一齊去 discuss 啊，最後點樣 present 解決啊？中間佢就應該 change 啊，俾你去做啊，跟住做 personality test 啊，即係個 psychometric 啊，咁呢啲就加加埋埋咁樣嘅情況咯。都搞咗一日嘅，但係咧好玩嘅，而且咧即係嗰個情況咧係好玩咧。做完一日之後咧，你係識 friend 咗嗰批 candidate 嘅，因為你我諗你明嘅，即係 喺共同嘅處境， 你全部你全日喺度混喺度，大家跟住去傾嘢，你就知道噶啦。食飯嗰時候佢係整個 informal 嘅 test 啦，即係你行，我意思係佢唔會 test 你啦，佢九成睇下你點樣去接待啊，同你傾偈啊，即係咁嗰只啦。咁大家都好 alert 噶啦，咁做完之後大家有聯絡咯， 你識到朋友噶， 識到朋友，因為你成日咁樣大家一齊片過咁樣。咁嗰個時候咧，心理測試嗱，即係我哋頭先上次所講嘅心理測試咧，通常就係其中一 part。係啦，咁就但係其實其他嗰啲對我哋嚟講咧，都係算係一啲嘅測試嚟嘅。 我自己咧就比較少喺 recruitment 嗰邊咧有 involvement 啦，咁反而就係譬如即係 development centre 啦，咁即係一啲 high pro 啦，咁會做啦咁樣。咁另外咧，我自己咧反而我喜好咧就係我中意用喺一啲 soft skill training 嘅，即係尤其是係一啲譬如 communication 啊、team building 啊等等啦，因為其實就即係比較容易啦，係啦，同埋就係、是、我覺得即係大部分嘅同事聽完之後係又真係有啲得著嘅，即係哪怕譬如我哋最常用一定係譬如你講 MBTI 啊、DIS 啊呢類啦，因為容易理解、容易消化、容易 administer 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就at least 譬如你可以帶一個訊息出嚟，就係話啦，你冇嘅。即係 sit first to understand， 你明白咗人哋原來哦有好多種唔同嘅 profile 嘅咁，然之後 to be understood 咁佢哋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得著嘅，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嘅偏好咧就係我會多少少用喺呢啲咁嘅 soft skill training 入面咯。 阿 Fiona 講個情況咧，過去喺我哋叫 in house training 我都有做過嘅，我發覺啲同事佢都幾接受呢樣嘢嘅，因為你同佢講嗰啲特質。咁佢得個聽字啫嘛，咁人啊好奇嘅，因為我哋做 training 都係啟發佢有個好奇心咧，佢要去問，咁我係屬於邊種咧？咁透過嗰種問卷咧，就令佢我哋叫投入多啲啦，同埋佢覺得有根有據，呢、這個都對我哋話企業學堂嚟講都幾有幫助 嘅。係嘅，同埋就我諗其中一個都好多嘅，即係喺我哋 training 嗰度嚟講 ，talent management 一定都會用，同埋即係 talent management 就我哋通常用睇就係、是認識嗰位嘅 talent， 而我以前咧就哇好鬼辛苦，我以前係要做本 talent book 嘅。 OK， 即係意思咧就係、是、總之有本書，將所有 talent 都擺埋落同一本書嗰度。 即係 talent 嘅 profile 係，即係當中包括咩咧？佢嘅 performance 啊，點樣去 reflect 佢 potential 啊、personality 會係點啊？做唔同嘅 task 嘅時候會係點樣啊？咁擺咗落去嘅，跟住睇。雖然啦，即係你知道先嚟同佢睇，其實當選嘅時候， 即係第一張相喺度啫。 第一張相我知佢啊，我識佢啊呢個。我同佢做過啲乜嘢？即係呢個 睇張相 OK， 呢個係緊要過好多嘅一個最大 嘅資訊係。 但係阿 Musa， 我想了解多少少咧？你話嗰個 talent book 係咪即係等於嗰班 talent 嘅 profile 係咪啊？ 你可以咁講嘅，但係嗰個 profile 咧係唔係淨係好似 HR 嗰個 P book？即係話呢啲 personal details， 係講佢真係個我哋要評核佢嘅criteria 裏面喺我哋做嘅一啲嘅 test 啊或者心理測試啊，就 reflect 出嚟。 OK， 係啦，咁跟住當中咧有 criteria， 所以咧呢個其中一個嘅，即係話做個 personality test， 即係話做個心理測試、性格測試。咁咧就唔係話每一個性格或者指定所有個咁樣嘅性格就喺所有嘅職級就叫 fit 嘅，咁我哋嗰時候就係定咗啦。講真都幾 strategic 嘅。今年或者未來嗰五年個 business imperative 係啲乜嘢？咁跟住我哋需要啲乜嘢嘅能力嘅人同乜嘢性格嘅人？係啊，即係例如啊，有一段時間咧就係咩零八零九年嘅時候有啲 project 咧就係要，咪其實就係要 cut cost 咁解啫嘛，係啦，即係當個名就揀到咩market 啦，呢個完全諗唔到佢 cut cost。咁我哋去揀人嘅時候咧，就要嗰個人係 tough 咯，係咪？即係嗱，你能夠諗到就係佢唔可以 agreeableness 係太多嘅，即係嗰個嘅親和力咧，佢唔可以強得太緊要，因為佢可能做好多好 tough 嘅 decision， 即係要反準嗰啲人。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個 criteria 咧會根據住嗰段時間嘅一啲嘅 business imperative 變化， 同埋某啲嘅職級嘅需要，咁佢就會有一啲嘅少少嘅變化嘅。我哋就要去做呢啲咁樣嘅 benchmark， 跟住當然同好多人去溝通，咁先定到嗰個嘅 personality test 有乜用咯。 但係呢個 requirement 應該唔會同啲 candidate 講咗先㗎啦，係咪啊？會唔會㗎？ 唔 會嘅 ，OK。 係啦。 講到呢樣嘢咧，我諗咧好多聽眾都會想知道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性格測試啦，或者係一啲嘅心理測試咧，即係喺咁廣泛應用啦，即係無論係入職啊，或者係升職啊，又或者係平時上堂啊，都會有機會應用到。其實有冇得練嘅咧？係啦，我可唔可以練翻個結果就係話，喂，學你話齋咩職級需要咩 profile， 咁我填嘅時候我咪就翻咯，咁得唔得咧？ 大家點睇？我就覺得有啲係練到嘅。因為佢最明顯就係請 MT 啦，因為間大企業咧，可能落落去揾嗰幾個 service provider，有可能落落去。原來A 間機構用緊嗰樣 ，B 機構用緊嗰、那個。咁同埋啲後生仔咧，都個 network 啊，或者佢個搜集資料又好強勁、有可能坊間都有呢啲依間機構用緊啲咩 test， 咁佢可能都操過嚟，因為一操過嚟，特別係啲 ability test 操過嚟就肯定好啲啦。personality 都係嘅，佢都知道哦，原來問呢個問題其實係了解緊我乜嘢，咁我咪 pretended 咯。咁所以嗰個問卷設計就好緊要啦。 問卷設計好緊要，係同埋就點樣用個 result 亦都好緊要。我自己都覺得咧ability test 咧，就算以前咧喺英國咧，即係有啲 MBA 嘅同學咧，佢要去 apply 翻佢自己地區嗰個工作，跟住做 ability test 咧 ，ability test 或者係基本上佢哋真係可以 control， 即係 control 咧，佢哋唔係好似咁樣揾到嗰間公司就最好啦，叫到人哋搬到一份嘢出嚟。就算揾唔到，其實佢做開嗰類型嘅 test。透過真係有 practice effect 咧，係會有少少幫助嘅。personality test 咧，我覺得喺 MT level，即係一個 entry level 咧，係會有路可循。但係咧普通嘅 MT 就未必咁少，即係普通人。如果佢真係讀過 personality test， 而佢知道點樣用法雷哥運作，係會易啲嘅。所以我覺得咧，相對上。佢個形式咧，如果 for entry level 咧，係易啲 manipulate 可以，但係咧佢哋又冇咁識 manipulate。而一啲 senior 啲嘅情況咧，係難啲去 manipulate，因為咧你唔係話，例如啊喺 Big Five 裏邊咧conscientious 應該係傳統地去 predict job performance 咧係最好嘅。係啦，咁即係大家都扮曬就係又計劃啦，又穩陣啦 ，plan 好曬啦，好有交代啦。 即係類似咁樣噶嘛。但係咧，因為你仲要 match 個 job profile description 同埋可能夠 business imperative。咁所以咧，唔係你表現到係有一個範疇係特別強。你就一定係會取錄你，或者係叫做提拔你。即係我覺得佢難就難在呢度，我可以令到個 test 我係可能係比較開放啲 ，creativity 高啲，但其實我未必咁 creative。但係究竟呢個 job 呢間公司喺呢個時候 係咪真係要呢個人？係 咪真係要呢個人咧？我覺得佢係難在呢一度咯。但係就如果認識嘅人，即係知道，所以好老實講，我估計即係我哋三個去做嘅話咧。可能好即係能夠 manage 嚟到嘅情況係多少少 的，依、這個 多少少啦。 依、這個其一，我都試過類似有咁嘅情況嘗試 manipulate，因為始終讀過 psycho 都知道佢問緊咩問題嘅。但係當咧啲問卷長啊，哇開始攰啊， 都啱， 即係個 fatigue 嘅情況啊，就你發咦我之前答咗咩咧？而家咁我點樣 consistent 一致性咧？我就覺得都開始唔係咁容易啦。 係嘅，即係因為有啲 test 都會 check 佢有一啲叫 percentage of consistency 你都睇下你究竟係咪嘗試 manipulate 緊咁嗰只噶嘛？咁就係、是inter item 即係唔係應該係夠多 item 啫？其實係其中一個可以，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就係、是、個問卷設計係都有幫助咯。所以就某程度上可以啦，但係就又唔完全能夠做到咯。 所以就即係作為如果要求職或者打算升職嘅你咧。認識多啲係有幫助嘅，即係大概你會知道有個心理準備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嗰啲 aptitude test 可以操下咯，但係 personality test 就無謂 了。無謂咯， 即係你揾到份工其實同個工作都唔 fit 嘅，咁你都唔會開心。 係啊，你同埋你遲早入到去，你都露餡㗎啦。當個公司嚟講係唔 緊要啦，請咗我落 嚟。係啦，對公司嚟講唔好嘅，即係我請一個人係有個成本喺度嘅。但係就貨你嚟講，其實你都嘥咗時間啦，係咪？即係你可能喺嗰個段時間，話唔定你繼續去揾下，其實係有另一間你更加中意嘅，點知你就 miss 咗個機會？其實咁唔定嘛，你不如性格啱唔啱 fit 唔 fit 到個機格？仲有講嗰個 PO fit 添，即係係咪 personality 或者個 person 同埋嗰個 organisation？即係我仲要有時有啲公司係夾埋個公司 culture 係 fit 唔 fit 呢個人？咁如果你睇埋呢度嘅時候咧？你就更加無謂嘅，即係你入咗間公司，原來你係唔中意嘅，所以我都建議係唔應該以一個態度去做， 同埋都幾多係 fit 嘅，除咗個 culture fit， 咁個上司個 fit 都係嘅，你同個上司夾唔夾，佢嘅 personality 同你夾唔夾咧，你就係 show 到你個 personality 俾個考官睇到，咁但係同個上司或者同個 peers 咧都有好多我哋叫即係 variable 喺度啊，即係好多變數喺度，咁呢個係咪值得去？我哋話去 manipulate 咧、入到嚟一間機構唔係好合適嘅，亦都係辛苦嘅、 我都非常同意。所以頭先阿菲安娜講個態度，我覺得係咁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係又叫做你有啲準備到啦，但係有啲乜嘢你係唔需要準備咁樣咯。 咁另外作為一個 HR petitioner 啦，係啦，咁我哋應該有咩建議俾佢哋咧？即係喺應用呢啲嘅 test，即係舉個例啦。即係當然我哋唔建議有啲 candidate 就做一啲 manipulation 啦咁。咁但係譬如你哋都會有一啲嘅建議，即係例如就係話，咦我信幾多咧？點樣用佢咧？點樣會好啲咧？咁。 我自己咧，我試下講先啦。 好啊。 嗱首先我會覺得咁樣嘅，識得分清楚邊啲係。我姑且咁講啦 ，sophisticated 啲嘅，即係話咧，你當係咁啦，你唔能夠即時用一個方法噏到佢係咩性格嗰批，即係嗰批就 psychometric test， 係啦，psychometric 咁咧嗰批嘅話咧，咁其實咧就用嚟做可能係 talent management 啦，coaching 啦，coaching 等等我哋都可以講下，呢啲即係話你可以咧透過一對一。我有機會同佢講翻，睇翻個 report 嘅，你就用嗰啲就會最好啦。如果你教完佢，跟住咧就俾佢，例如俾個 sales 出去咧，俾個 retail 嘅同事即刻睇到邊個類人，我應該點樣去應付咧？咁就可以用一啲簡單啲，我哋叫 type theory 嘅，係啦。總之就將佢分類啦，唔理你係用邊一類啦。總之將人咧分去四類又好，九類又好，五類又好，七類又好，十六類又好，咁咧就可以係咁樣去用呢一隻咯。而我當中有一個咧，我都想特別提嘅，就係 for executive。因為咧，嗱呢個咧其實唔係好關我哋嘅專業事，但係其實係要我哋專業先能夠體會到呢一個情況。就係咧，其實咧，我哋 psychometric 都係噶嘛，我哋要講嘢除咗 neutral 啦、 而且唔可以係 disrupt 緊嗰個同事㗎嘛。 嗯。 所以你見寫啲字眼啊，基本上都比較中性啦。我哋講嘅時候， 係 識得去 debrief 嘅時候，都要比較係 係，我成日覺得我成日覺得最難係，即係你通常你每一次你要 accredit 每一個嘅 test 咧，佢都要有啲咩考試嗰啲噶嘛。最難通常都係 debriefing 嗰 part 咯。 係啊，咁同埋要講到佢啱嗰個尺度同埋字眼 咧。 不過咧係有啲巧妙去合格嘅，遲啲先 係啦，係啦，時間都關係啊。 嗰啲 debriefing 射嚟去都係最高嘅線咁樣嗰只。 O K， 咁就係 嗱喺 executive 嗰度。 O K， 其實咧，因為呢個取向咧，其實大部分嘅 test 咧，都係講緊相對 more positive 嘅。我意思即係想佢做完之後，應該 debriefing 之後。但我自己覺得咧，我的經驗就係 for executive 係冇用， 冇用。 因為咧 for executive 或者係一啲 more senior 嘅test 咧，如果你係淨係講例如你應該 develop 邊度啊，你有邊度已經做得幾好啊，嗰一度嘅 strength 應該，因為我係其中一個你要 focus on 佢 strength 噶嘛，即係其中一個。嗱，即係呢個咧唔係我哋撇開咗嗰個專業嗰個情況，咁樣講咧。對佢哋喺個 context 係完全冇用，因為佢哋已經覺得自己好勁。 所以呢啲人最好就係要插佢，話俾佢聽邊啲唔好。係 啦，要話俾佢聽究竟有啲乜嘢。所以個 text 如果係可以 reflect 到，佢有機會有啲乜嘢 downside 嘅話咧，其實 buy 嘅 係啊，佢好中意聽咯。即係因為你諗翻啊，佢作為老細，佢已經犀利噶啦，佢已經做得叻，咁所以先至會做呢啲 text， 跟住睇下佢升職噶啦。咁巴布就係旁邊啲人係咁讚佢啦，不嬲啲其他人都係咁讚佢啦。咁所以佢聽到好多美言㗎啦，已經。反而咧，有冇人好認真地去話俾佢聽，你有啲咩要 develop 咧？佢係好少經驗。 所以這個緊要啊，我覺得就係、是、通常完咗一個咁嘅，我哋叫 center 啦，未必有個 physical 啦，就都會有個 feedback 啊，或者 debriefing session 俾佢嘅。咁跟住 training 咧，都會做翻啲嘢咧，就係、是、有啲咩嘅 development 去配合嘅。咁佢哋都幾 treasure， 通常因為解釋俾佢聽咧，都係第三者啊，較為中性。咁亦都引申出嚟就係 coaching 嗰個部分啦，就係點樣再俾翻啲 feedback， 令到佢有所提升、有所改善嗰個地方。係 啊，呢度緊要咯，即係對佢哋。所以而家近年有隻係比較興啲嘅，係啦，即係 H 字頭嗰隻，係因為佢可以有一個睇到你。搭曬咪佢叫做搭曬，即其實我哋從曬個 metric 嚟講咧，係唔應該講呢個字，但係即係講慣啦，即係大家，即係佢睇到佢呢一 part 啊嘛，咁大家就好有興趣啦，同埋的而且佢講呢 part 嘅時候，佢哋係好似服咗你嘅 test， 因為你講俾佢聽有咩 strength 嘅時候，已經佢覺得係 咯， 我想你窮嗰只，跟住你再講呢啲 development 就唔同咯，係咯，跟住佢嗰度話係有六件，我都睇緊我個乜嘢嘅情況，有啲咩唔好喎，咁佢嗰個興趣。就變咗好大，同埋呢個我覺得咧，喺 coaching 我覺得係好有用嘅 ，coaching 我好贊成。每一次 coaching 之前，一定同嗰、那個candidate 咧去做 personality profile 嘅。除咗認識佢多啲，佢又可以俾佢自己知道多啲。跟住我之後做 coaching 嗰時候去 有啲根據， 係有啲根據同佢相處 communication 嘅時候都可以好好多咯。 我自己都中意嘅，尤其是譬如做 OBQ 嗰啲，即係長啲啊嘛，係啦，即係你泛泛講都可以講幾廿個 section 咁樣，係啦，咁我可以多少少時間同嗰個 coach 去相處咁樣。 我覺得呢、這個for coaching 係特別大家一定要做，而家我覺得 application 都係好多。coaching 基本上都是其中一個多用曬 Gometric 嘅方向嚟嘅。 咁、不知道聽眾啦，其實有冇話特別對邊個嘅性格測試特別有興趣啦？咁如果你有興趣，而我哋今日可能講得唔夠，或者大家想深入了解多少少嘅話咧，咁歡迎大家留言嘅。 係啊，正打俾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話喂呢、這個係咪 test 嚟㗎？test 有幾好啊？或者問我哋啲問題咧？咁啊，除咗我哋三個，仲有一大批嘅。 后台都喺度嘅， 其实其他或者我哋业界好清楚嘅人咧，都可以同大家解答嘅。咁样好，咁今日我哋嘅企业大学堂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月再同大家讲个另一个嘅话题，好嘛？ 好啊， 好，咁啊，再见， 再见， 拜拜。